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斗罗大陆，天斗帝国西南法斯诺行省。天刚蒙蒙亮，远处东方升起一抹淡淡的鱼肚白色，一座百余米高的小山包上却已经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。那是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，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，黑色短发看上去很利落，一身衣服虽然朴素，倒也干净。对于他这么大的孩子来说，攀爬这百米高的山丘可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。但奇怪的是，当他来到山顶的制高点时，却面不红气不喘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 子期还得等会儿，边打坐边等吧。 男孩的双眼盯视着东方那抹渐渐明亮的鱼肚白色，鼻尖缓缓吸气，再从口中徐徐吐出，吸气绵绵，呼气微微，竟是形成了一个美妙的循环。 我叫唐三，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五年多了。没错，我是穿越来的。前世的我是唐门外门弟子，因偷学了内门武技而负罪，为了明智跳崖自尽，投胎转世到了斗罗大陆。但我没想到，转世后的我竟然保有前世的记忆。我记得唐门各种击破类暗器的制造方法，唐门内门的秘籍，甚至还有内门最高的玄天宝录。我希望在这个世界再现唐门的辉煌。 突然，唐三的眼睛瞪大了，只见远处天边那抹渐渐明亮的鱼肚白色中闪过一丝淡淡的紫气。如果不是有着惊人的目力又足够专注的话，是绝对无法发现它的存在的。 来了。 紫气的出现令唐三的精神完全集中起来，他甚至不再呼气，只是轻微而徐缓地吸气，同时双眼紧紧地盯视着那抹疏隐疏现的紫色。紫气出现的时间并不长，当东方那抹鱼肚白被升起的朝阳之色覆盖时，便完全消失了。唐三这才缓缓闭上双眼，同时长长地呼出一口体内的浊气。一道白色气流如同匹炼般从他口中吐出，然后再徐徐散去。静坐半晌，唐三睁眼。不知是否因为天边那紫气的沾染，他眼眸中竟然闪烁着一层淡淡的紫意。尽管这紫色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悄然收敛，但当它存在的时候却是那么清晰。 玄天宫还是无法冲破第一重的瓶颈，已经整整三个月了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而且前一世我修炼的时候应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，难道是因为这个世界与我原本的世界不同吗？ 唐三决定先回去再说。他瘦小的身体腾身而起，朝着山下跑去。如果这时候有人看到他，一定会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他每一步跨出，竟然都能有接近一丈。山间坑洼不平的地面，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影响，轻松地避让开。急速行进之间，比成人还要快上许多。唐门的精髓是什么？暗器、毒药和轻功。唐门内门与外门最大的区别是暗器的使用方法，外门以击破类为主，而内门则是真正的手法。毒药一般是外门才用，内门嫡传弟子的暗器是很少用毒的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。玄天宝录上记载的武功有六种，分别是内功心法玄天功，练手之法玄玉手，练眼之法紫极魔瞳，擒拿之法控鹤擒龙，轻身之法鬼影迷踪，以及暗器使用之法暗器白解。前五种是基础， 没有坚实的基础，又怎么能发挥出唐门暗器的精髓呢？一岁多开始修炼玄天功，现在的唐三已经快要六岁了，他依旧在打基础。唐三的家住在圣魂村，圣魂村如果只是听其名，那么这绝对是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名字。可实际上，这只不过是法斯诺行省诺丁城南一个只有300余户的小村而已。之所以名为圣魂，是因为传说中百年前这里曾经走出过一位魂圣级别的魂师，从而得名。圣魂村外尽是大片的农耕之地，这里出产的粮食和蔬菜都要供给到诺丁城。诺丁城在法斯诺行省中虽然算不得大城市，但这里毕竟是两大帝国的接壤处，也自然是两大帝国商人交易的起始地之一，诺丁城因此而繁荣。附带的，令城市周围这些村庄中平民的生活也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。然而，圣魂村西侧村头的位置，整个村子里最简陋的三间土坯房便是唐三的家。在土坯房正中大屋顶上有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木牌，上面画有一个简陋的锤子。只见小唐三的身影正从远处跑来，急急忙忙奔进家门。 好香啊！ 唐三迫不及待地来到灶台前，熟练地踩上木凳，掀开大铁锅的锅盖，扑鼻的米香传来，锅里的粥早已煮得烂熟。拿起灶台旁已经满是缺口的两个碗，唐三小心翼翼地盛了两碗粥，放在身后的桌子上。粥里的米粒几乎一眼就能数出来。对于正是长身体中的唐三，这点营养显然是不够的。 爸爸，吃饭了。 半晌后，里间的门帘掀起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迈着有些踉跄的步伐走了出来。那是一名中年男子，看上去大约有接近50岁的样子，但身材却非常高大魁梧。只是他的打扮却令人不敢恭维。破损的袍子穿在身上，上面甚至连补丁都没有，露出下面古铜色的皮肤。原本还算端正的五官却蒙着一层蜡黄色，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，头发乱糟糟的像鸟窝一般，一脸的胡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日子没有整理过了，目光呆滞而昏黄。尽管已经过去了一晚，但他身上那扑鼻的酒气还是令唐三不禁皱了皱眉头。 这就是我的父亲唐昊，是村子里唯一的铁匠，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，这个世界的顶级武器都不是由铁匠锻造出来的，所以铁匠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。但是他作为这个村子里唯一的铁匠，养家糊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，至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家里连像样的桌椅都没有，吃饭也成了问题。 造成这些最主要的原因，其实就是他的父亲唐昊将那份微薄的铁匠收入都换了酒喝了。唐昊重重地拉开椅子坐下，抓起唐三捧着的碗，也不怕烫，大口大口地把粥灌入自己腹中，暗黄的脸色这才看上去多了几分光泽。 爸爸，你慢点喝，还有。 唐三接过父亲手中递来的空碗，再给他盛了一碗粥。从小到大，唐三就不知道什么叫父爱，唐昊对他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的，刚开始的时候还会做点饭给他吃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唐三开始主动做饭之后，唐昊就更是什么都不管了。和唐三一边大的孩子，父亲一般也就是30岁左右，结婚早的甚至还不到30岁，可唐昊看起来却比他们要苍老得多，反倒像是唐三的爷爷一般。 其实我并没有怨恨过父亲，因为直到现在我都记得，在我出生的时候，一个浑厚的男生撕心裂肺般的哭喊： 三妹，不要抛下我。 那是母亲离世时父亲的脆弱， 也不知道是冥冥中自有天意，还是因缘巧合，为了纪念死去的母亲，唐昊给我取的名字竟然还是叫唐三。尽管村里同龄的孩子经常以此取笑我，但我却十分满意，这大概也是我无法怨恨的原因之一吧。而且前一世我是个孤儿，这一世尽管唐昊对我不好，但至少有了个亲人，这对我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。因为在这里有了个让我叫爸爸的人。 唐三自己也拿起粥碗喝了起来，但很快一锅粥七八成都进了唐昊的肚子。他长出口气，将碗放在桌子上，耷拉的眼皮又睁开了几分，看向唐三。 一会儿要是有工作你就先接下，下午我再做，我去再睡一会儿。 好的，爸爸。 唐昊的作息习惯很有规律，上午都是睡觉，下午打造一些农具作为收入，晚上喝酒。唐昊站起身，喝了不少粥，他的身体也终于不再摇晃了，朝着里间走去。 爸爸。 唐三突然叫了一声，唐昊站住，扭头看向他，眉宇间明显多了几分不耐烦。唐三指着角落里一块有着一层淡淡乌光的生铁问道： 这块铁能不能给我用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